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9月1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于9月14日正式向公众发售包括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那么这里呢，我们通过两条资讯来提醒大家，如果想去玩的话，一定要选择官方途径来购票。那么下面这两种情况都是骗子。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作为哈利波特的粉丝，小王早早就关注了环球度假区的开园的相关动态，希望能够早一点去。宣布试运行日期的当天，小王在微博上查看了环球影城的相关信息的时候，看到微博上的一个用户发布了有关门票可以出售的帖子，并配有环球影城内的照片。小王询问后呢，对方表示自己是官方授权渠道，可以出票，1000块钱一张。购票的时候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信息，信息填好之后呢，在官网下单，收到订票短信之后支付票款。之后呢，对方却说呀，由于支付宝大面积风控，造成支付成功率大幅降低，要求呢，小王用手机银行来进行转账，并且给出了银行卡账号和收款人姓名啊，是一个个人的名字。那小王付款1000块钱以后，对方又说，哎呀，购票流程出了问题，需要重新转账，转1001块钱。那么之前的1000块钱呢，需要退回。那对方啊，后来又以各种借口两次要求转账，小王感觉到这对方啊，可能是一个骗子。当对方仍以各种理由希望小王转账的时候，小王拒绝并要求全部退款。但是第二天，当小王再次联系这个人的时候，却发现此人已经失联，双方全程都在微博上来沟通，他还看到了别人有被骗的这样的经过。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小李啊是哈利波特的粉丝，同样呢想在内测的时候去，人少还不用排队。那么他呢也在微博上找到了一个人哈，这个人呢连说啊自称啊是有票，然后呢对方就发来了一个环球影城内部压力测试制定的单日门票的兑换券啊，是这样的一个手机截图，买两张票需要转账2600块。但是啊，转账之后对方却失联了。那么也有网友啊发布出了和这个票贩子聊天的截图，那么其中显示目前的内测票是2999元一张，游客付款之后将个人信息发给票贩子，然后会得到一个兑换码，利用这个兑换码去环球影城官方微信小程序绑定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这些情况全都是骗子，所以下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如果想去玩，一定要选择官方途径来购票。好，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北京交管局的消息。那北京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说呢，符合学法减身减分条件的驾驶人呢，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可以减免记分。那据介绍，符合申请条件的北京司机可以通过交管的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然后呢，每次公益活动啊，时长是1小时。参加活动的司机需要在规定时间之内，通过本人学法减分模块到现场来签到、现场和签退。活动完成之后，还需要进行2天的公示。如果没有其他人提出异议，可以减免1分。交管部门提示哈，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之后，符合减免记分条件的，在驾驶人现有的累积记分分值当中扣减，而不是在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不做记分处理。 根据北京大兴消息，在9月3号的晚上7:30左右，大兴区北脏村镇六合庄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截止到目前，造成村内路边治丧人员20人受伤，其中一人危重，4人重伤，15人轻伤，伤者均已送至医院救治。涉事司机马某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记者从黑龙江省伯利县公安局获悉，在9月4号的凌晨4点多，在 G29 国道伯利县大四站镇双星岭路段，一个重型的半挂牵引车牵引的一个挂车与一台4轮拖拉机相撞，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那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当中。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离婚损害赔偿的一起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哎，茂南军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哈、啊。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啊，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对。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他爱上了张大强。张大强呢，却是比他大15岁的有妇之夫。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对， 是吧？ 对 啊。后来呢？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哦，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在结婚的前两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就是羡慕，是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啊，是个男孩。啊，那您看啊，这个两个人结婚了啊，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哈。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啊、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结婚之后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摔碗，就这些事情是比较常有的事儿。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强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 不报备。 哦， 一声不吭，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对 啊，那这种情况是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吗？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哦，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嗯。哎，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哈，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你到底住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他、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曾。才能到深夜才能回家。 哦，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哈。 对，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哈，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张大强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 嗯， 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哦，是一个女孩子。 啊、对、 嗯， 张大强所说的这个赵丽丽呢，是他一起共事的项目的同事。 嗯。 但是每次都是和这位同事，他们经常聊到深夜。 哦，这个赵丽丽真的是他的同事是吗？ 这个据我们去调查了解的话、是他朋友关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有一些往来。 哦，那当这个妻子哈，这个李秀美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问问丈夫这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他们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嗯，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 美 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嗯， 啊，我们之间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嗯，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是。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之前跟张大强结婚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对。 啊，那李秀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她是怎么来处理的？ 李秀美收到短信之后，她一再的问一下她的老公张大强。 啊、 去让他询问现在的这个赵丽丽跟你张大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嗯。 但是呢，张大强就矢口否认，这些短信我也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有人给你发这条短信。 哦， 至于赵丽丽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杜撰的，我并没有要求去她让她去说这些事儿。 哦，那有没有当面对质一下？ 他们经常会去说我拿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对， 是吧？ 对。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美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那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她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所以说最后的话，她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哦，哎，那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 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哦，他一直不承认。 对。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 嗯， 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嗯，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十万。 十万。 对。 那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哦，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孩子应该是两岁。 嗯，两岁左右。嗯，好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 嗯，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 嗯， 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她就根本不认可她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对。 是吧？ 对。 嗯，那孩子呢？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啊，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嗯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在庭审过程当中哈，又有一些怎样的情况发生？那最后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决这起案件的？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请到嘉宾来跟大家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哎，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嗯，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 嗯， 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美，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 嗯， 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哦， 这是一个小小的争议点。 嗯， 第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 嗯， 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嗯，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啊，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对。 嗯， 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嗯， 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嗯嗯，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简单说说。嗯，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 嗯， 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 嗯，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嗯，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对。 嗯，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 嗯， 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 哦， 他们之间有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 嗯， 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 嗯， 怀过孕， 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他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哦，是这样的。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李秀梅不止一次的收到赵丽丽发送的这些短信。 对， 这些据称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短信。 嗯， 对，通过这三个事实的去认定的话，那么法院就可以就结合这个基本案情认定他们双方存在远超于我们一般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 哦，但是比如说哈，他们双方之间有大额的转账，那可以是工作往来呀，是吧？啊，另外说就是，赵丽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做流产的这样的记录，用张大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是吧？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啊。 对呀，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这是一方面哈。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 对。 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对，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按照我们在民法当中这样一个证据证明标准，这种高度概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能够使案件的承办人去认定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成立的。 对， 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张大强是有过错的。那么接下来他既然是有过错的，那他是不是一定就要对这个叫李秀美哈来进行赔偿呢？ 根据我们民法典呢1091条这个规定来，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存在重大过错的话，是应当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李秀美是有权去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 那赔多少钱？因为李秀美要的是这个10万块钱，是吧？那法院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法院在适用赔偿数额的过程中，会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这个司法解释，去根据当事人双方就是一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过错行为他的这个手段以及频率相关的综合因素，并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水平，然后去行综合认定，然后给出这个标准。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是多少钱？ 6万块钱。 6万块钱。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 一审就是判定双方离婚，也就是解除婚姻关系，那么要求张大强给予这个李秀美6万块钱的精神就是损害离婚损害赔偿。 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一审作出之后，双方都表示就是没有上诉。 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一方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就会判离啊？ 如果双方对于离婚没有任何的争议，然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话，法院会准予离婚的。 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比较的波折哈，比较的复杂。其实作为这个李秀美来讲呢，她也体会到了很多心酸之处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哈？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最后总结的地方吗？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以及说在夫妻双方存续关系 区间， 嗯， 如果说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无过错方是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的， 嗯， 在法院在具体的适用上也会对于这一条进行一个释明的责任， 嗯， 当然有需要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无过错方来起诉这个离婚的话，那么他应该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一并去主张损害赔偿，否则后期去主张的话可能就没法支持了， 嗯，那如果原告方他要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他也是不是也需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的损害到底有多少， 他需要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落在原告方，原告方的话， 嗯， 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酌定一个数额， 嗯， 那么具体数额的认定标准由法院最终来酌定，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谢谢， 感谢。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听听 FM 是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情感、亲子、小说等频道呢，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是同时开放，与主持人可以实现实时的互动。另外呢，我们将向您推送您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的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一起哈，我们很多购买电动车的车主很关心的涉及到充电桩的安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引发了一个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原谅我真的喝醉了，因为我真的想你了，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噬了爱着你的快乐，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你会受伤害，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哦，只是我